尊敬的各位嘉宾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李玉刚。接下来呢，这一首歌非常的动听，《女儿情》带给大家，谢谢。 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。悄悄问圣僧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可是佛光全不 长相随。